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很高兴邀请到北京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健康，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刘洪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呢一起来聊聊有关肺癌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刘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我们也发现啊，就是这几年的所有的这个调查报告包括白皮书都说肺癌在我们国家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第一高发的一个肿瘤，真的是这样，是一个高发的这个癌症是吧？ 是这样的。那么肺癌呢，应该说发病，从发病来看，那么在男性它是仅次于前列腺癌的，在女性呢它是仅次于乳腺癌的。 嗯， 但是从这个死亡率来看，那么甭管男性女性都是这个排名第一的。 排名第一的哈。所以呢这也是备受大家关注哈。而且我们也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感受，比如说谁谁谁做体检也好，就突然之间发现肺癌也好哈，这个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肺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非常的多哈，或者说并不少见是吧？ 对，是这样。 而且还有一些人有一些困惑，就是我们原来这个健康科普当中都会说，哎呀，这个吸烟的人容易罹患肺癌哈，怎么突然之间一个女同志可能不吸烟也罹患肺癌了，就是可能就觉得特别的奇怪哈。您给我们讲讲可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应该说引起肺癌的因素有很多。那么最常见的引起肺癌的因素呢就是吸烟。那么除了吸烟，那么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从女性来讲，大概我们中国的传统嘛，大部分女性做饭的比较多。包括这个厨房的油烟，对这个肺部那么也是有影响有刺激的。那么包括女性其实吸烟率也是比以前要升高的。 对，没有想象的那么低是吧？ 对，没有想象的那么低。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风险因素，比如说我们的空气污染，那么对肺部呢也是有影响的。那么还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室内的一些这个这个装修之后，那么一些有害的气体，比如说氡离子啊，那么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那么同时呢，其实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我们的这个情绪。 情绪啊。 对，那么包括我们现在我们的工作啊生活压力都比较大，那么会有出现一些这个焦虑啊，那么抑郁的一些情绪，那么对我们的免疫状态呢影响也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引起我们肿瘤的那么一个危险因素，当然不光是肺癌，包括其他的一些 其他癌症啊。 对， 这个有人说哈，不知道真假也请您这么讲，有人说我们每个人身体可能都会有一些癌的，或者叫细胞也好，或者叫这个成分也好，就是因为我们的免疫能力好能控制住它，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 啊。 其实总的来说，那么其实引起肿瘤的那么最大的危险因素是什么呢？其实是年龄。 年龄。 那么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大，其实我们的身体无时无刻是在这个发生的一个基因突变。那么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纠错能力会比较好，我们发生基因突变，那么我们把这个基因突变很快的就纠正过来了。那么我们就不太容易得肿瘤。那么我们看年轻人得肿瘤的这个概率还是很低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一个增长，尤其是我们超过40岁以后，那么我们身体的机能在下降，我们的免疫能力在下降，纠错能力也在下降，所以说我们出现基因突变的这个概率，那么就会我们出现基因突变了，但是呢我们的纠错能力是减弱了，所以说我们出现肿瘤的概率呢就会比以前有增高。 就是一个个的基因的突变，然后慢慢就会形成一个肿瘤哈。 对、啊、因为肿瘤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这个身体出现了基因突变，我们的纠错能力又不够了。所以说最终会导致一个肿瘤的出现。 说到这个肺癌啊，我们也看到现在科普也比较多哈，现在的肺癌的大概的分型，比如说我们听说有个腺癌，有鳞癌，还有一些这个小细胞肺癌，您给我们大致讲讲，像腺癌是不是据说就跟吸烟的关系不是特别的大？ 应该说肺癌分为两大类，一类我们叫 非小细胞肺癌， 嗯， 一类呢叫小细胞肺癌。那么大部分都是非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的比率呢不是太高，只有15%左右。 嗯， 但是小细胞肺癌呢相对来说预后是更差一点。 就是老百姓认为可能得了之后可能离这个死亡更近一步是吗？ 应该说它的第一发现比较晚，第二呢它这个进展很快。那么现在呢目前呢经过几十年的我们的研究呢，那么有一些小的突破，但是呢突破并不大，包括现在比较火的免疫治疗，那么在小细胞肺癌这块呢有一些这个突破，但是呢也不是很大，那么最主要的还是以化疗为主。 嗯， 那么非小细胞这块还可以细分为腺癌和鳞癌。 嗯， 当然我们这个最关心的是腺癌，为什么腺癌最关心呢？因为它的比率是最高的。 最高哈。 对对对。那么腺癌这块那么我们跟吸烟那么关系呢是不是太大了。 嗯啊。所以就是有些人为什么会说哎呀你看这个人也不吸烟哈，然后怎么就得了一个肺癌，特别神奇哈。 对 嗯、就是腺癌本身它跟这个吸烟的关系不是特别大 对 是吧。 目前呢认为吸烟关系最大的嘛、还是鳞癌和这个小细胞肺癌。 小细胞肺癌。 对。 但是腺癌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在肺癌当中是吧。 对对、因为腺癌大部分是一个这个周围型的肺癌。那么鳞癌那么大部分是中心型的肺癌。那么现在的观点认为那么这种细小的颗粒、那么才能达到这个肺的远端，达到肺泡，那么达到周围、那么容易引起一些腺癌。那么吸烟那么大部分是对这个主气道或者大气道黏膜的一个刺激是偏中心型的。那么它是容易引起鳞癌，包括一些小细胞肺癌。 所以现在我们来说就像您介绍的哈，就是肺癌基本的这个分型是这样的一个分型哈。而且在这儿我们也想请教您啊，现在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升，很多人可能就是不光啊体检的时候照个胸片照个 X 光也去查，因为现在低剂量螺旋 CT 也非常的红火哈。万一查出来比如影像学报有个结 有个占位就特别的紧张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患者去找您看说您看我这个到底是癌还是良性的，有人找您去看吗？ 应该说这种病人很多 很多啊。 那么随着我们这个健康意识的提升，包括我们医疗水平的一个进步，那么以前我们查体呢经常是做胸片。胸片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简单，那么对人伤害比较小，辐射量比较低，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不够精确。那么随着我们 CT 的一个应用，那么大量的小结节都被这个查出来，但是呢那么我也要跟大家这个这个说一下，那么出现结节并不一定是恶性的。那么大家大可不必过于这个担心。那么肺里边那么有可能结节，那么有可能是肿瘤，那么有可能是别的，比如说一些炎症一些特殊的感染。所以说大家看到结节那么不要是过于担心，它可不一定就是恶性的。 就是恶性的啊，所以这得找专业的大夫来做一下评判是吧。 对对、那最好上那个门诊去 看看， 去看一下，去咨询一下。 这个结节的是不是就咱多说几句啊，结节的这个大小包括它影像学报的这个样子是不是也跟这个癌症肿瘤有一定的区别，就良性恶性有的时候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的。 对，是这样。那当然这个就是得需要这个专科的大夫去评判。那么这个结节现在大家可能很关心啊，最近也是很 热 的一个话题，就是一个 GGO 的问题。GGO 呢其实它的医学名字就叫膜玻璃结节。那么可以简单的理解呢就是啊我们这个玻璃有点花了，大概就是那种感觉。那么从影像学上是这种表现。那么膜玻璃结节呢也不是肯定就是恶性的。那么我们碰到膜玻璃结节那么也不用过于担心。那么包括我们在门诊那么一个片子来了，那么有一个膜玻璃结节，那么作为我们一个专科大夫，我们首先要看，第一个是看它的这个大小。那么如果要是比较小那么结节呢先给大家这个 解释一下 这个结节的一个定义啊。 对。 那么医学上超过3公分呢我们就不叫结节，我们叫肿块。那么小于3公分呢我们才叫结节。那么小于1公分的呢我们叫小结节。小于5毫米的我们叫微小结节。所以说那么我们叫结节了发现结节了，那么你就不用太担心，首先证明它肯定就是小于这个3公分的。还有呢，那么结节呢还有一个就是 磨玻璃结节和一个实性结节，还有一个我们叫它混杂性的，有一部分磨玻璃结节，有一部分实性结节。 嗯， 那么单纯从磨玻璃结节来讲，那么我们主要是这个看它的大小，比如说5毫米以内，我们就不建议你去这个频繁的去复查。 嗯， 那么半年啊，甚至你一年查一次就够了。 叫微小结节，这5毫米以内的是吧？ 对，叫微小结节。嗯，那么如果要是这个结节大于1公分。或者是我们还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很关注它的实性成分。 嗯， 里边这个结节越看越清楚了，那么提示它可能也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证明它，比如说它要是恶性，它的侵袭性有可能会在增强。那么我们通常我们定义呢，那么结节如果实性成分大于6毫米，我们就会引起这个进一步的一个重视，可能需要进一步的一些检查和这个甚至这个需要治疗。那么比如说一些纯磨玻璃的结节，那么我们比较小的情况下，我们大多数还是建议接着观察的。 因为这个磨玻璃啊，正好这多说两句，这段时间这个新冠肺炎啊，大家对于磨玻璃影也是特别的在意哈。就是有可能有一些肺炎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这个磨玻璃影？ 对。那么当然这个是其实是有一定的影像学生是有一定的各自的不同的特点。那么磨玻璃结节跟新冠肺炎的这种磨玻璃这种改变其实还是有不同点的。所以说你有可能发现这个磨玻璃影子，但是有可能那么是磨玻璃结节，但是也有可能是一个肺部感染，这得需要这个专科大夫 来进行评判哈。而且真正的您说的，如果说因为影像学可能更多的是看着像不像的问题是吧，最后如果要是确诊的话，可能还会需要像穿刺活检这样的一种手段来最后确诊它到底是什么是吧。 明确诊其实影像学都是给我们我们叫它间接证据比如说我们影像学发现这个结节怀疑有问题，那么是根据它的影像学一些特点，那么只能说是一个倾向性的一个诊断。什么时候叫明确诊断，那就是我们刚才您说的我们拿到病理了，那么拿到病理这个才叫明确诊断，因为我们在显微镜下能看到明确的有这个细胞了，典型的细胞了。至于您说的穿刺，其实它也不是每个患者都适用。比如说一些小的结节，你是很难穿得到它的。 啊，就是小的那种特别找不着的是吧？ 随着我们的呼吸活动，我们其实肺的活动度大概就有4公分左右。 哦， 那么一些小的结节，你在 CT 上是很难给它定位，拿针去穿它，因为你很难做到长时间的憋气一动不动。尤其是这种很小，那么你这个针其实有时候你也很难穿到那个部位。 找不着它是吧？ 对，找不到一个典型的一个部位。 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啊！我们就理解一下，一个在稍微有些微微动，拿一根针穿那么小的一个东西，还隔着我们的身体。是 很难，是很难， 很难， 因为这个穿刺还需要你长时间的一个憋气，你很难做到长时间的一个憋气一动不动。 是，所以这个可能就得真得靠这个医生所谓的经验医学，对吧？ 对， 来 或者是根据具体情况，因为有的患者适合做穿刺，有的患者不适合穿刺，这个也得去找专科大夫去评判。比如说这种在我们医院我们做活检的，主要是我们这个放射介入科的大夫。 他们来进行这个操作是吧？ 对。 那还会有一段，前段时间还有这个小结节特别红火的时候，有些人谈结节色片，就说那刘主任能不能我们作为的稍微积极一点，我看到我结节了我就给它切掉它，到底切不切，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关心的内容啊。 对，这么那么这其实我们这就涉及到我们专业的问题，我们叫它手术的 indication， 我们叫手术的适应症。那么你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这个结节？刚才我也说到了，那么其实是两大点。第一个呢，就是首先你得考虑它是恶性的。那么我们发现磨玻璃结节，我们不要说马上去做这个手术，那么我们要给它时间， 要观察。 对，它不可能是不一定是肯定是恶性的。那么我们常规要给病人那么消消炎，观察一段时间。那么如果过一段时间病人还不好，那么提示。那么它也许的炎症可能要更小。那么我们即使在怀疑恶性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也是要严格把握手术针的，因为对于一些很小的结节，退一步说，如果它有问题，它也会进展的特别特别慢。 慢， 那么也许5年10年啊，没准它都没有变化。 嗯， 所以你要是晚做手术，那么在不影响你后果的前提下，那么给你带来的是一个生活质量的一个提高。 嗯， 所以说我们。这个手术指应症要把握，适应症要把握好。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结节来讲，那么如果我们要是磨玻璃结节，那么我们主要看实性成分。刚才我也提到了，如果要是实性成分 比较多，那么大于六毫米啊，那么我们可能需要积极考虑去做手术，因为它的侵袭性在增强。 嗯， 那么对于纯磨玻璃结节来讲，其实西方的人更保守。那么他认为纯磨玻璃结节你就观察就行， 观察就行。 对，但是我们国内呢要更积极一点，比如说这种纯磨玻璃结节，我们它要大于一公分了，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积极的去处理它。 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很多人心里边谈癌色变啊，就是因为一旦有癌症，对于很多人心理压力特别的大，他们就担心，其实是不是照您这么说，结节的发展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肿瘤慢很多，是吧？ 也不能这么说。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如果要是一个结节，它要一个实性的，如果它要是考虑恶性的，那么往往提示它侵袭性有可能会，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在临床也见到这种实性的结节，也许只有一公分大，那么，恶性的已经转移到全身都是了，都有。 哦， 所以说，大小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实性成分也很重要。 嗯， 那么如果它要现在有研究表明，那么如果我们考虑这个结节是恶性的， 嗯， 但是呢，它是以磨玻璃成分为主， 嗯， 那么往往提示这个肿瘤侵犯性不强， 不强， 也就是说这个患者预后是比较好的。 嗯， 所以说磨玻璃成分很重要， 很重要。 其实从另一个方面也说，如果要是CT 上给你报一个啊磨玻璃结节，往往提示退一步说你要是肿瘤，它也是比较早的。 早 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好事， 好事哈。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好事吧，就是说这个相 对 来说可能更大家心安一些。那反过来，我们再想请教一下您，像刚才提到这个肺癌的分期哈，像腺癌、鳞癌，包括一些小细胞癌症，就是有些人为什么癌症就是发展好像几年也比较慢，它不像有些像胰腺癌那样的就是进展特别的快，发现就特别晚。肺癌的这个所谓的它发展，比如说它的肿瘤的比如体积的增大的一倍以上的这样的大概的时间长短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分期还是跟我们的这个筛查有关系。 嗯。 那么我们以前啊没有这个 CT 这个检查手段之前， 嗯， 以前就有胸片检查，来我们外科门诊的 80% 以上的病人是做不了手术的， 都没有手术机会啊。 对，他就大多数都已经比较晚，甚至就已经转移了。 嗯， 那么现在我们的筛查手段进步了，有 CT 的一些筛查，那么大量的这个早期的这个肺癌都被筛出来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分期很重要。 嗯， 那么早期被筛出来了，那么你早期做了，那么它的预后肯定会比较好。那么如果你要发现当时就已经比较晚了， 嗯， 那么分期比较晚，那么提示你预后肯定不会太好， 嗯。 那么这就提到我们外科的一个适应症了。其实我们外科手术比较简单，其实就两大条。我的理解，我的总结就两大条。第一条，这个肿瘤，如果你要考虑它恶性，它得局限在局部， 嗯， 因为我们外科手术其实是一个局部治疗，它不可能切的范围很大， 嗯，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外科手术的目的是尽量要把这个肿瘤切干净， 嗯。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一条呢，这个患者的一般状态不能太弱，比如说我走，因为我们是做肺的手术， 嗯， 那么如果我们走路还喘气呢， 嗯， 那你要再切个肺，那么他的身体状态就承受不了。所以说，如果你要是符合这两条，那么我们认为我们就要你就有外科的一个手术指征。 嗯， 其实简单的理解，那么能做外科手术的其实都是偏早的一个病人。 嗯，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到肺癌不光有分型还有分期，这也是很关键的， 很关键，很关键。 对，这个患者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哎呀，这个人为什么这得了这个肺癌没两年就去世了，但是有些人为什么得了肺癌十年还能活着哈，啊，还有不错的，就是每个人发现的早晚。所以肺癌的这个早发现早治疗早诊断是不是非常重要，三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 对对对，这是很重要 的。嗯，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影像学，因为说实话 X 光我们原来曾经说过有一大半是看不出来的啊，就是比如一憋气有很多地方照不出来，但是现在螺旋 CT 包括这个 CT 啊，这各种各样的技术越来越好，其实对于肺癌的诊断是不是相对来说技术更先进了，诊断早发现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早了，是吧？ 是这样的。 嗯， 因为我们普通的一个胸片它呢，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分辨率偏低。 嗯， 那么还有一个缺点呢，它就是会有一些伪影，所谓的我们叫假象。 嗯， 其实有的时候你照一胸片啊，怀疑你肺里边有个结节，实际上你一照 CT 什么都没有。 嗯， 所以说它的这个胸片的，尤其是胸片对于这种两公分以下的小结节，其实它是很难发现得了的。嗯，啊，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条件、 嗯、 那么当然也不是说建议每个人都去做 CT 啊，那如果你要是年轻人二三十岁没有什么危险因素，平时也不抽烟， 嗯， 那么你就没必要去啊非得要做个 CT 检查。但是如果你要是年龄已经偏大，比如说40岁以上了， 嗯， 那么或者是啊、也有一个指南啊，比如说你是55岁到74岁之间， 嗯， 那么你有高危因素，比如说你每年每天抽烟，那么每天一包持续30年以上， 嗯， 那么建议你还是去做一个 CT 的一个筛查， 嗯、 包括低剂量 CT 的一个筛查， 嗯，所以这个可能到一定岁数的时候，有专家就说能不能给我们留一张底片一样的哈， 对，还是有一定道理， 有一定道理 是 吧？然后能希望他能够在今后的，比如说出现肺部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一个对照和参考， 对 吧？ 对对、嗯，这个应该说这个是提到我们医学上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病史很重要。 嗯， 如果你以前做过一些检查，最好还是不要丢。 嗯 啊，尤其是这种影像学，那么我们会有一个参考，比如说跟你以前做对比。 嗯， 那么这也很重要。比如说你出现肺里边出现一个结 节，那么你半年前查体是不是还没有呢？那这种是肿瘤的可能性就是很小的。 嗯， 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炎症。 嗯， 因为我们知道肿瘤它是有一个发生发展的一个过程。 过程啊， 要是从无到有，从有从小到大，它是一个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发展。 嗯，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希望大家重视自己的体检啊。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刘洪生大夫哈。我们下次请刘大夫来给我们着重讲讲这个肺癌的一些手术的治疗哈。这可能是对于一些罹患肺癌确诊患者来说，可能更为关心的内容哈。也是希望刘教授多来我们节目啊，多给我们做一些科普好吗？ 好。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角度，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出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进入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作为一款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北京普惠健康保自推出以来，越来越受到广大市民的喜爱。那么，它相比于其他保险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案例。参保人秋秋4岁，是神经母细胞瘤患者。2021年以既往症人群身份参加了北京普惠健康保。今年3月，秋秋因为这个病住院治疗，其中应由个人负担的自费费用为36万余元，扣除免赔额之后，按照 35% 的比例，北京普惠健康保赔付了112,822.81元。前不久，秋秋因为这个病再一次到医院住院治疗，这一次应由个人承担的自费费用54万余元。秋秋以既往症身份参加的普惠健康保，第一次理赔已经扣除自费责任的免赔额，这一次理赔无需要再一次扣除，按照比例 35% 给付，连同免赔额追溯赔偿，这一次北京普惠健康保给秋秋快赔合计赔付196,571元。两次住院治疗，北京普惠健康保共计赔付309,393.81元。我们都知道，大多数商业医疗保险对既往症都是免责的、除外的，甚至对于严重的既往症可以直接拒保，即便是能保也不能赔。而北京普惠健康保对既往症可保可赔，针对特定既往症人群，医保内责任赔付比例 40%， 医保外责任赔付比例 35%， 特药责任赔付比例 30%。 更多详情您可以关注北京医保官方公众号或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全部为您播送完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